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现在我们看《感应篇》第30节：受辱不怨。这一节讲的是母亲，断贪嗔痴母亲。辱在中国人自古以来看得非常重，古人所谓士可杀不可辱，在古代的中国，读书人讲求的是道义，士是一个现代讲的就是知识分子，古时候讲读圣贤书的人，杀头无所谓，侮辱不会接受，将侮辱看得非常严重。佛法传到中国，佛教菩萨，教菩萨就是教学生。佛家的术语，菩萨就是佛的学生。教学生，修养德行有六条纲领，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六道、六波罗蜜。波罗蜜是梵语，翻成中文是道，六道。那六个纲领就是学生的守则。你既然做佛的学生，一定要遵守这六条。那六条，对不起，再来，那六条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里面就有忍辱这一条。实际上佛讲的并不是忍辱，佛讲的是忍耐。忍是忍耐的意思。翻经的大德看到中国的国情，中国人的习相将侮辱看得这么重，就在忍后面加了个辱，所以翻忍辱是专门对中国人讲的。这种翻译符合世尊教学的总原则，就是应机说法。这种译法适合中国人的根基，也就是说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，翻得非常好。敢辱都能忍，还有什么忍不到的？无事忍不到。而且忍是修学成功必要的条件。金刚经上佛讲，一切法得成于忍。在中国古人有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，由此可知世出世法成就的大势完全看你忍耐的功夫。你忍耐的功夫大， 你成就就大；忍耐功夫少，你成就亦少。忍耐唔到嘅系乜嘢成就都冇。呢啲事实都摆喺我哋面前。各位只要冷静观察我哋周围嗰啲人物，你睇下边啲人有成就，边啲人唔会成就，都喺眼前。佛菩萨嘅教训，我哋读完听完，细心思维，再细心观察周围嗰啲人物，成功失败嘅人物，睇下历史上记载，历史上记载嗰啲成败嘅人物，我哋就证实佛菩萨嘅教诲，古圣先贤嘅教诲系真实嘅，对我哋有大利益。尤其是呢个地方教得好啊，受辱不怨，呢句系真实嘅德行。怨系怨恨，一般人受辱，受人侮辱，讲老实话，就算能忍，唔加以报复，但是那个怨恨的念头多少都还有。这种怨恨的念头，讲老实话，是将来报复的业因根源。这一生没有报复，读圣贤书忍过了，下一次碰到他又发作了。学佛，各位都能相信，人绝不是只有一生，人还有来生。人如果只有一生，来生都没了，那这种事情就好做了。麻烦的就是人有来生。现在在西方，我们在美国、加拿大弘法多年，外国人对前生后世他们相信，对佛经里面讲的六道轮回他们承认了。承认的是哪些人？基督教徒、天主教徒，他们从前不相信六道，现在相信有六道。怎相信的呢？通过深度的催眠，他们相信了。现在在外国催眠的案件，有几十万案例之多，他们出版的书亦相当丰富。通过催眠，那个人讲出他前生，他讲出来之后记录下来，然后去调查，讲前生多数差不多都是一两百年之前的事，但是在人家政府里面那些档案资料都还保存住，真的查出来了。他这一生中那个地区从来没有去过的，对那个地方非常生疏，完全不了解，他居然讲出一两百年前那个地方的社会状况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，他住在哪里，问他 都市街道的名称，他用的钱币，他都能正确地讲出来。经过查证，真的没错。问他生死状况，他死的时候什么状况，投胎出世的时候什么状况，都讲得很清楚很明白。那些书我们中文又翻译，翻译得不多，我曾经看过。还有前生畜生道，前生是雀仔，是蟒蛇，是动物，咁证明是畜生道转到人身。还有些数量不算很多，不是我们地球上的。他前生是其他星球上，从这个地方证明有高等生物，绝对不止地球一个星球。第二个星球上的人，他说的话我们完全不懂，从其他星球投胎来地球的。所以经过那些科学实验证实人有前生，既然有前生，当然就绝对有后世。佛在经典里面将这种事情讲得太清楚太明白了，宇宙点起源的，生命点起源的，点演变的，后来究竟是怎样一个结束，只有佛在经典里面讲得透彻。我们读完能不能真正明白好难。佛法老实说非常符合科学精神，甚至现在科学里头发生很多错误，佛经里头没有。佛经里头佛所讲的每句话每一件事情都叫我们通过实证，所以佛家讲信解行证，最后你要将它证实。如果你没有证实你就相信它，咁叫迷信。通过证实佢确实系咁，呢种信先叫正信。但系你如果想见到过去，如果想见到未来，你必须有能力突破空间。空间确实佢有个范围，好似有一埲墙咁。而家科学家知道，对空间佢哋逐渐发现，空间系唔简单嘅。所谓发现三维空间、四维空间、五维空间，亦讲三度、四度、五度。从理论上嚟推，空间系无限度嘅。但是现在科学家确确实实证实有十一度空间存在。黄念祖老居士《无量寿经注解》后面附有他的报告，他是西方人科学的研究报告，跟佛经讲的有些类似，他将它附在那本书后面。注经的时候他没有写入去，我去北京他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他还有几篇文章，那时交给我，我将他印在那本经后面，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但是空间 是发现有这种情形，究竟怎突破，现在还没有技术，还没有这种能力。但是在佛法里面早就被突破了，佛用什么方法用禅定，这个道理我跟各位讲过，这么多维次的空间从哪里来的，科学家不知道。佛跟我们说，时空本来没有的，你们读白法名门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些事情。白法就是解释宇宙人生，说明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弥勒菩萨真是厉害，将佛在经论里面所讲的，将它总归结起来，归成660法，在瑜伽师地论里头，瑜伽师地论是弥勒菩萨的著作，天亲菩萨读到那部书，看到660法还是太多，初学不方便，所以他将660法再归纳成白法，方便教学。白法分成五大类，第一个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、心不相应行法、无为法，分成这五大类。这五大类就是整个宇宙人生的说明，所以他解释释迦牟尼佛讲的一句话，一切法无我，一切法就是归纳这白法。无我讲的就是人无我、法无我，你必须透彻了解事实真相，先真正懂得什么叫无我。讲得清楚，讲得彻底。时空的维次在白法里头属于哪一类？归纳列在不相应行法里面，不相应行法总共有24个，里面有时分，时分就是讲时间，方分，方分是讲空间，时分和方分就是时间和空间，假的不是真的，不相应行法，用现代的话来讲是抽象概念，不是事实。是个抽象概念，概念从哪里发生的？从妄想分别执着。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，所以变成无量无边维持的空间。这样说是佛才能将它讲出来的。你既然懂得它怎形成的，你就能想方法将它突破。怎突破？ 你只要将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就突破了。所以人在入定的时候，他意志集中，他没有妄想，意志集中逐渐就突破了。从三度睇到四度，从四度睇到五度，跟住你动功嘅浅深，你突破嘅层次大小唔一样。佛家讲突破时空，佢有道理嘅，有理论依据，理论同事实完全结合成一体，于是佛法大家都知道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乜嘢系法？法系方法，门系门径。方法门径虽然多，佢嘅原理原则系一个，就系修定。所以各位同修必须要记住，绝对唔系话只有禅宗修禅定，其他法门唔修禅定。我哋念佛一心不乱，唔系就系禅定咩？教下提倡嘅止观，止观就系禅定。物中嘅三物相应，相应就系禅定。所以要知道八万四千法门系用八万四千种唔同嘅方法，通通修禅定，咁先系经常讲嘅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你所用嘅方法手段唔同，你的方向目标是一个，成就完全相同。方法手段不同，是因为个人根性不一样，杂染不一样。顺着自己的根性，修学容易成就。不顺自己的根性，修学就会困难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佛法永远是随顺众生根性来教的。这种方式顺乎自然，不加丝毫勉强。我们现在讲勉强，佛经里面讲意思，唔加丝毫意思，所以话佛唔度众生，佛对一切众生冇丝毫勉强，冇丝毫意思，你话咁几自在呢？我哋而家讲真善美慧，只有喺佛陀一生生活行仪之中，喺佢所使用教学方法之中，我们能体会真善美慧。现代人讲高度智慧，我们实在体会不到，亦体不到，但是在佛陀经典确确实实体会见到高度智慧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。能随顺大自然，咁系最健康嘅。自己加啲意思，呢个系病根。所以佛讲三毒贪嗔痴，三毒系乜嘢？现代嘅话叫病毒。你心里头有咗严重嘅病毒，外面风寒感染，你就容易得病。内里面冇贪嗔痴，你内里头冇病毒，外面嗰啲嘢唔会有咩感应嘅。 侮辱，侮辱是外面境界，内里面如果又亲为外头受啲侮辱，你马上就发作。呢、这个发作是你病发作，呢、这个病唔可以睇轻，唔可以睇小。点解啊？有意无意之中同人结落深仇大恨，呢种情形我哋喺历史上睇到好多。无意中得罪人，到以后人哋有力量报复嘅时候，招架唔住，甚至惹下杀身之祸。在古时候，灭族之祸祸害都是点呢？少不忍，无意中得罪人。历史上这种例子太多了。他这部注解后面，我还未将他细心看下，他的例子很多。我哋喺日常生活中，尤其是对恶人、心量窄小嘅人，一定要对佢谦虚，要恭敬，唔结怨。所以佛教我哋，你睇普贤十愿，第一愿就教我哋礼敬诸佛，称赞如来。广修供养，忏悔业障，我哋能将呢四句十六个字做到，你一生受用无尽。无论对任何人都要谦虚，都要恭敬，绝对唔可以有傲慢嘅行为，唔好自以为是。唔好自以为好叻，边一尊佛，边一尊菩萨，甚至任何一个阿罗汉、须陀洹，我哋同人哋比都比唔上，有咩值得骄傲噶？时时向佛菩萨睇，我哋傲慢嘅心就冇啦。自然养成谦卑，谦卑是属于圣德。佛教我哋，孔老夫子亦是这样教我哋的。一部礼记，他讲的是什么？无过于是自卑而尊人，呢种系一部礼记精神之所在，教我哋自己处事待人接物要卑下，要尊敬人。孔老夫子做到，我哋喺《论语》里面睇到，夫子接见任何一个人都谦卑。佛经上我哋见到。释迦牟尼佛无论见咩人，态度亦系谦卑。世出世间大圣大贤尚且系咁，我哋有咩值得骄傲噶？人一有骄慢嘅念头就惨啦。孔老夫子睇人，《论语》上有句话讲，亦是夫子对人的观察。他说假设未必是真的，老实讲，他亦是教学生、勉励学生。假如有个人，他的德行才华 好似周公之美，孔夫子最佩服嘅就係周公。你睇喺记载里头对周公嘅赞叹好多。周公实在好伟大。喺我哋中国历史上嚟讲，最伟大嘅政治家。周朝立国能800年唔衰，得力于周公嘅制度。周公著嘅书流传到而家就系周礼。周礼系乜嘢？用而家嘅话嚟讲，周朝嘅宪法，嗰啲宪法系佢制定嘅。我喺年轻嘅时候喜欢读书。方东美先生问我：你有冇读过周礼？我话我冇读过，要读啊！佢同我前后总共讲咗十几次，讲呢啲话劝我睇周礼。但系我喜欢读礼记，周礼揭下，而礼揭下，兴趣唔大，所以冇去读佢。佢同我讲，佢系全世界最好嘅一部宪法。如果周朝后世子孙通通照佢做，周朝万万年都唔会改朝换代。方老师对呢部书赞叹到呢种地步。但是我们对政治没有兴趣，我们还是搞佛法，所以经过他和我介绍，我知道他是一部好书。所以夫子对周公赞叹备至，假如一个人德行学问好似周公之美，使骄且论，其余不足观也已。他说有两个毛病，一个骄傲，一个论色，那个人就不用看了，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你就知道骄慢对一个人的德行有几大的伤害了。吝啬就是贪，贪烦恼，骄就是嗔烦恼。现在虽然没有讲这三毒，佛家讲得透彻，你三毒烦恼还未断，你的道德学问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孔子讲这句话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，意思就很鲜明了。怎样断贪？布施。我学法第一日见张家大师，他老人家就这样教我。世间人论财，不肯放弃。佛同我们讲，财富从哪里来？从布施来的，越施越多。如果你不肯布施，你的财富到这里终止，就这么多了。你肯布施，好像流水一样生的，永远享受不尽的。为什么不做？吝啬是将它堵塞住，堵塞住后面就不会入来，你所有的就这么多，用完就没了。这些道理都要懂得，越施越多，永远用不尽。所以我们想一生物质生活不缺乏，能做得到布施，只要你肯布施，你绝对不会缺乏，永远受用不尽。 但是越多你施的要越多，所以佛家讲舍得，舍得是两个意思，钱的意思你舍你先能真正得到，深一层的意思你得到的快啲施，得到的要快啲施，你永远享受唔尽，得到了唔肯施，咁你嘅福报就咁大，小福啫。所以得到嘅通通施，绝对唔留。财富系咁，智慧亦系咁，样样都系咁。所以佛教菩萨学嘅六个纲领，头一个就是布施，第二个是持戒，持戒就是守法，意思一定要了解国家的法律，绝对遵守，绝对不做违法的事情，那心安理得了。好事，好事他有命令禁止，唔俾做就唔做，唔系我唔做，众生无福啊！我自己落得清闲，落得自在，有咩唔好啊？好事，所以有缘有缘，我哋就要尽心尽力去做；冇缘冇缘，独善其身。有缘兼善天下，绝对不做违法的事情。我们到任何地方受人欢迎，法律是有文字记载的，还有没有文字记载的道德、风俗习惯，入境要问族，入门要问位，人哋有咩忌讳嘅，绝对唔犯。呢啲系佛教界我哋嘅。第三个就系有内心，心平气和，我哋以禅宗为例子。达摩祖师来到中国梁武帝的时代，跟梁武帝倾完不投机，梁武帝不护持他，走去少林寺面壁，等待机缘。不错，等到一个慧可，一代一代单传，传到慧能大师原先成熟，你话佢几有耐心？佢将佛法传到中国，要等到第六代先能利益一切众生。呢个系忍辱最好嘅例子。我哋就算有大心、有大愿、有大德、有大能，要利益一切众生，愿不成熟，要学达摩祖师，能有一个传人、两个传人，代代传下去，总有一日机缘成熟，可以利益一切众生，何必一定要自己一生去做？冇呢个必要了。呢种先是真实智慧，唔使自己去做，传俾学生，学生冇机会再传俾学生。由呢度你睇到古圣先贤佢哋嗰种内心，唔系平常人能比嘅。先能将呢种事情做得圆满而冇缺陷。呢种都系我哋要学习嘅。 受辱绝对冇怨恨嘅心。呢句意思深，对我哋修学关系重大。我而家同各位讲嘅只系讲一半，听日我要同大家举啲事例嚟说明。我哋要非常重视，否则嘅话，唔单止对道业有重大嘅障碍，就系对读经心解意趣，亦产生妨碍。你读经唔会开悟，点解唔会开悟？有嗰啲烦恼存在，佢喺度作祟做障碍。所以呢啲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。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